你好，我是行无刀。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实用的加权采样算法。今天咱们来讲一个非常轻松的话题，这个话题看似和推荐系统没什么关系，但肯定有用，只是在别的推荐系统相关话题里都没人会提。先来说一些场景，还记得前面讲到的用户画像吗？想象一个场景哈，你经过辛辛苦苦抓数据、清洗数据、收集用户行为，目的呢就是给用户计算兴趣标签。这时候你可能会遇到一个两难的问题，如果给用户计算出兴趣标签的权重了，那应该保留多少标签呢？如果保留太多的话，每次召回候选集时计算复杂度可不低，只保留少部分吧，那真是手心手背都是肉，生怕丢弃的标签啊，才是用户的真爱。那怎么办呢？这时候你需要的是一个简单的加权采样算法，每次召回时并不使用全部用户标签，而是按照权重采样一部分标签来使用。这样做的好处当然很明显，一是大大减少召回时的计算复杂度，二是可以保留更多的用户标签，三是每次召回计算时还能有所变化，四是虽然有变化，但是依然受标签的权重相对大小约束。加权采样的应用呢，不止这一个地方，比如在热门排行榜展示时也可以用加权采样，而不仅仅按照排行榜分数顺序展示。采用加权采样的展示方法会让排行榜每次刷新都略有变化，人民群众也会更加喜闻乐见。下面介绍几种常用的加权采样算法及其原理，供你日常随手拿来使用。加权采样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能够已知全部样本的个数，这需要便利整个样本，比如说用户标签采样输出，那么每次采样时仍然需要便利所有的标签来依次决定每一个标签输出的概率。另一种呢，是不知道总量样本是多大，或者总量很大，以至于你不愿意全部便利之后再输出采样结果。这样的数据就是数据流，对应的就是流采样。下面分别讲一下这两种采样方法。第一种是有限数据集。等概率采样的方法非常简单，任意编程语言中都有尾随基数实现，就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了。现在，假设你有用户标签若干，每一个标签都有个权重 W， 权重高低反映了用户对这个标签的感兴趣程度高低。你希望每次输出一部分标签用于召回推荐候选集，每次输出时都不一样，但是又能反映用户标签的权重，输出的概率和权重成正比。这时候呢，你需要一个公式，我把公式放在了文章里，你可以点击查阅。我来解释一下这个公式。一，WI 是每个样本的权重，比如用户标签权重。2是便利每个样本时产生的0到1之间的随机数。3 SI 就是每个样本的采样分数。便利之后呢，按照采样分数排序，输出前 K 个结果就是你得到的采样结果。可以编程简单做个模拟，比如下面有这样几个简单样本，你可以点击文稿查阅。模拟10000次之后，观察三个样本被采样次数。你可以看到每个样本采样概率和它的权重成正比。还有另一种加权采样方法是利用指数分布。哦，对了，我先给忘记了指数分布的人复习一下什么是指数分布。假设你到银行去办业务，每个人办理业务的时间是不确定的，那每个人办理业务时间概率的分布就是指数分布。用教科书上的话来说，就是两个事件发生的时间间隔。指数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我放在了文稿里，你可以点击查阅。指数分布的参数 lambda， 它的倒数就是事件发生时间间隔的期望。把指数分布的这个意义放进标签中来考虑，标签的权重其实反映一个直觉，权重越大的标签，用户消费它就越频繁，也就是间隔时间就会短。所以呢，根据这个原理，就有另一个加权采样的办法，为每一个标签构造一个指数分布随机数。这个指数分布的参数 lambda 就是标签权重，然后用这个指数分布产生一个随机数，再输出随机数最大的 k 个标签作为采样结果，是不是很完美？还是上面的权重，再来模拟10000次，依然完美符合权重的相对大小。第二种是无限数据集，上面的两种采样都是针对有限数据集的，也就是采样之前都要便利一遍所有样本。那么如果面对的数据集无限大或者不知道多大时，该怎么做加权采样呢？这就要讲到另一个采样算法了，名字叫蓄水池采样。蓄水池采样可以用在推荐系统的哪些地方呢？ 比如可以在模型融合之后加一层蓄水池抽样，或者在召回阶段加一层蓄水池抽样，这样在不影响整个推荐流程和转化概率的前提下，降低计算复杂度和提升推荐多样性。或者在线阶段要使用用户的反馈行为做实时推荐，对于不同的用户活跃程度不同，产生的反馈行为数量不同，你也可以用蓄水池采样为每个用户取出固定数量的行为用于更新推荐结果。下面呢，我先讲蓄水池采样，再讲加权蓄水池采样。假如有一个数据集合，一共有 N 条，要从中采样取出 K 个，每个样本被选中的概率呢，我放在文稿中，你可以点击查阅。蓄水池采样的做法是：一、直接先取出前 K 个样本留着，这 K 个就是随时准备最终要输出的。二、从第 K 加一个开始，每个都以 N 分之 K 概率去替换那留着的 K 个样本中的一个。这个过程随时可以取用那个 K 个集合作为输出结果。任意时刻，当总样本便利了 N 个时，它们的概率都是 N 分之 K。这就是蓄水池采样。蓄水池采样顾名思义， K 个元素的样本集合就是个蓄水池，是任意时刻的采样结果，可以随时取用。现在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上来。实际上呢，更需要的是加权蓄水池采样。加权蓄水池采样利用的依然是在前面说的第一种加权采样方法，只不过结合了蓄水池采样的思想。要从大数据集中采样 K 个，它的具体做法是这样的。一、为每一个样本生成一个分数，分数呢还是用这个公式，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公式。二、如果结果不足 K 个，直接保存到结果中。三、如果结果中已经有 K 个了，如果 SI 比已有的结果里面最小的那个分数大，就替换它。总结一下，今天介绍的算法非常简单，但是在推荐系统中有很多的用途，尤其是面对的数据需要采样，需要有所变化时，加权采样本质上来说就是让权重影响采样概率。前面的几种加权采样算法都是让采样概率和权重成正比，这意味着你的样本权重之间的关系要合理。那么请你思考另一个问题，如果你的样本权重有正有负，该如何加权采样呢？欢迎留言一起讨论。感谢你的收听。